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在上周六，也就是12月4号，国家大剧院的线上音乐会播出了一台世界剧院联盟特别呈现《四海之声》以色列爱乐乐团音乐会。虽山海阻隔，但热爱依旧；虽无法相聚，但美妙乐音谱汇万千挚爱。当天晚上的音乐会演出了莫扎特的第27号钢琴协奏曲，还有柴可夫斯基的第4号交响曲。那在这周末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就是这场音乐会的精彩录音。当晚的导赏主持人和嘉宾是我和中央音乐学院的刘晓龙教授，我们共同来担任的。那现在我们就进入音乐会的下半场，聆听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4号交响曲。 Thank you. 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部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背后的故事好吗？ 柴可夫斯基本人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和土地的人，他的创作生涯是复杂的，应该说他并不像贝多芬那么的敞亮，那么的充满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在音乐中间更多的是以伤感和个性化的一种追索来作为主题和他的一个主旨，他是一个更加按着这个欧洲大陆的那个思路去创作音乐的人，认为他不够俄罗斯，而反过头来呢，俄罗斯之外的作曲家们又认为他不够欧洲。所以柴可夫斯基属于一个挤在一个缝里的人，所以在创作上，他个人的人生境遇上，还有包括他对于民族文化的一种思考和追溯上，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而这些矛盾集合在一起，我觉得就凝聚成为他的一种声音，悲情的声音，暗淡，强调情感，强调珍贵的那些光明和理想而不达的那种挫败感。 Thank you. 柴可夫斯基的这部作品并不是简单的俄罗斯的风格，很复杂的这种思绪在里面。 这部作品呢，是柴可夫斯基开始把自己的交响音乐语言变得纯熟的一个起点。 嗯， 也难怪他一辈子写了6部交响曲，人们普遍关注的是4、5、6。 4、5、6， 而4呢又排在了最前头。应该说这是他人生中间的确实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他试图结婚，然后迅速发现婚姻无法拯救他于水火，于是他又离婚。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开始酝酿这个作品，他开始酝酿一个愁苦的作品，一个关注于他自己人生境遇的一个作品。而在这个时候，他碰到了他自己的一个理想的，应该说柏拉图式的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呢，从来两个人没见过，我们就说就是冯梅克夫人。那么他跟梅克夫人在笔谈中间，他提到这部作品，他说我特别期待着把这部作品写完以后啊献给您。 嗯， 啊，我认为这部作品的灵感一部分来自于您。俄国人的这种提献，把作品提献给人，和欧洲人特别是像贝多芬等等这些人的提献的概念还不太一样。有趣的是什么呢？俄国人呢更加的说我们是合作伙伴啊，所以我们共同拥有这个作品。 哦， 所以他是有这么一个情愫在里面。这个作品的主题呢却是他一贯的一种悲情。很多人说这作品有标题吗？他有标题。这个标题呢他是写给梅克夫人。他说这个作品的每个乐章我要写上。然而呢他自己又觉得这些标题啊又可能会限制听众。所以干脆他这些标题又不对外宣传。他叫命运，他自己说的。那么这个命运究竟是怎么样，只有观众自己在听的过程中间，你曾够感受到他与您的关系，与每一位听众切身的关系和理解。 嗯， 这个决定着我们的观点。 柴可夫斯基在饱受婚姻的困苦之后，开始构思被他称为命运的第四交响曲。在他给梅克夫人写的信当中这样说，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出快乐时，那么就到别的地方去找吧，到人民中间去。被这样单纯的情感所支配是多么幸福啊，在这里你看见了单纯而又深刻的快乐。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呢，是来自于在12月4号国家大剧院的一场线上音乐会，世界剧院联盟特别呈现四海之声以色列爱乐乐团音乐会的下半场，演奏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四号交响曲。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继续来聆听，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 草原里野火烧着芦苇，紫色旗旗光下融了多少弱水，我抬头多一声叹息，你抬头岁月长河。

在1877年到1878年创作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是他获得国际声誉的第一部交响曲，这也是在他的交响曲作品当中最富变化、最热情的作品。而正处于那个时间的柴可夫斯基，他经历了草率的结婚、快速的分居，也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音乐当中痛苦的心情和对幸福的渴望，都是这段时间柴可夫斯基的写照。第三乐章非常独特，从始至终都是全体的弦乐器持续的拨奏，显得那么的急促匆忙。那这场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线上音乐会上播出以后呢，有朋友就在下面评论说，柴四第三乐章的拨弦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乐团的音色没谁了。 耳边是由指挥家拉哈夫沙尼来执棒以色列爱乐团带来的这场音乐会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成立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以色列爱乐团起点之高，发展迅猛，在托斯卡尼尼、伯恩斯坦、祖宾梅塔这些世界指挥大师的调教后，快速的跻身国际一流的乐团行列。那在我们听到的以色列爱乐的风格上，最令人称道的就是他们非常精湛有特点的弦音乐的声部，从建立时期创始人小提琴胡伯曼到巨大声望犹太裔音乐家组成的乐团，以色列爱乐的弦乐可以说把世界上优秀的弦乐艺术家聚拢在一起，令人赞叹。小提琴大师帕尔曼也曾经高度评价乐团中任何一位乐手单独拉出来都可以是非常优秀的独奏家，而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乐团的演奏。 世界剧院联盟、四海之声、以色列爱乐团音乐会，在昨天和今天我们听到了整场音乐会的录音。 刚才我们听过这场音乐会，有莫扎特的作品，有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所以会让我们感觉欢乐与悲怆是同时存在在一场音乐会当中的，听起来真的是让人大呼过瘾的感觉。 的确，这两首代表性的曲目让我们感觉到了乐团的品质，而且呢，以色列爱乐也确实以它一个非常鲜活而青春的一个气息，为我们体现出来古典音乐在今天仍然充满活力。所以我在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在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啊，我们还能够以这么样的一种便捷的方式居家通过网上来听音乐，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惬意的事情。 是的，这也是感谢国家大剧院能够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也正是世界剧院联盟的平台，让我们在线上能够欣赏到如此高质量的演出。那同时呢，也期待四海之声系列音乐会会带给观众更多的精彩。 本周国家大剧院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国家大剧院。之后播出的是974 Live Show， 别走开，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